窗外下起了雨，我突然好想你，用力感受你温度和气息。在一起其实不容易，那时都不懂珍惜，分开后其实很在意。这场雨下的好有力，一滴滴吹在我的心，爱情才发芽具备下起了雨，我突然